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冬季特惠折扣与积分为您而来，在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即享95折优惠，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美女新朋友哈，思思，欢迎思思。 大家好，很开心啊，我是思思。那今天也是为各位带来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啊，就是宝珍堂的木糖醇燕麦桃酥啊。 哎，平时大家我觉得都应该会喜欢吃点小零嘴小零食吧，啊，比如说饿了你得吃点东西，不这么一直饿着，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哈。市面上的零食是琳琅满目啊，很多不健康的零食大家吃了以后会发胖啊，或者说呢这个身体不舒服等等，带来很多的负担。那很多朋友说啊，那我干脆不吃了，忍一忍。可是这就是有走极端的一个问题了哈。咱们说不是不能吃啊，也不是非要就是说什么都吃，而是说要选择好的啊。咱们先说说桃酥吧。桃酥好像是我们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零食了啊。 没错，我相信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桃酥，小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吃啊。其实这个桃酥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渊源和故事在里边的。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相传在唐元时期啊，江西景德镇周边等地的农民是纷纷前往去做桃工，但是呢，由于当时工作也是特别的繁忙啊，大家有时候吃饭就不太定时。然后记得有一位农民就是将自家带来的这个面粉搅拌之后直接就放在这个窑炉表面进行烘焙了，而且它是常年有咳嗽的这个情况，所以在烘焙的时候会加入桃仁的这个碎末啊。然后其他的瓷工呢，见他这个做法说，哎，他这干粮比较便于日常的保存和长途的运送啊，所以啊特别好，然后也是纷纷效仿，所以取名桃酥。当时那个桃是其实淘气的那个桃，但是经过发展之后呢，我们把它叫做了一个谐音，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吃的这个桃酥的桃了。 是的， 所以这个桃酥是这么来的。 哎，干陶瓷的这个劳动人民们啊，衍生出的这个劳动智慧的结晶啊，现在成了这个桃子的桃，桃酥了啊。桃酥啊，大家这个小时候肯定都喜欢吃，因为口感确实好啊，很酥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高营养的桃酥哈，有这么几点啊，可能是您在别的地方找不着的。 其实思思在吃的时候我是比较挑这个成分的，所以今天这个桃酥我一看成分是非常好的啊，里面我们有到山药、苦荞、燕麦还有黑芝麻，大家伙一听都觉得哎呦这几样成分特别的天然和健康啊。首先呢，大家对于山药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啊，咱们说铁棍山药现在很多人都会吃，很多女士朋友想要爱美的对吧，我不想摄入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的，咱们可以用这个山药来代替啊，而且它整个的价值是很高的，而且富含这个粗蛋白质、粗纤维，然后包括啊钙、铁、锌、钾、磷、镁、铜等多种的营养物质啊，包括软磷脂，这对于很多中年的叔叔阿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整个山药的口感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季节当中咱们都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那苦荞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苦荞在民间又称为是靖常草啊，所以啊思思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多吃一点苦荞的食品啊。今天我们的桃酥当中苦荞就给你添加到里面了，磨成粉之后，比如 如说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苦荞的这个味道，没问题，你是完全可以中和起来的啊，很好吃。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还会添加到这个燕麦啊，其实燕麦大家现在也非常熟悉了，它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品，它富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叶酸呐、钙、铁呀、锌、锰等矿物质。今天我们也是把燕麦加入到了整个桃酥的里面啊，然后包括今天还会有的黑芝麻啊。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我有一些白发的困扰，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吃一点黑芝麻啊，都加到里面了。所以啊，这四大成分给到各位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料，也足以证明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它是真正高营养的啊。 嗯，没错，这么好的配料啊，你看啊，山药、苦荞、燕麦、黑芝麻，这平时包括比如说铁锅山药啊，咱们都是单作为产品来卖的啊。现在呢，把这些好东西、好的原料全都做到桃酥里啊。哎，好的原料，那肯定选料这么优质了，那是不是成本就要高一些呀？今天咱们北广售价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惊喜？ 嗯，当然了，我们今天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啊。那我们就直接给到各位十盒的一个组合啊。 嗯，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式的一个包装，也希望大家在食用的时候，咱们一个是保证新鲜啊，然后不进这个水分和空气，然后再来呢，我觉得也是方便携带。十大盒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199块钱。嗯， 哎，199块钱哈。嗯，五盒再加五盒是五盒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 嗯， 啊，再加五盒的苦荞燕麦桃酥，每盒都是500克，就是一斤足量，十盒就是10斤。 对， 10斤的桃酥不到200块钱。 嗯， 这个价格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的哈。 嗯，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电话抢购啊。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去网上商城进行购买。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啊，今天带来的是宝珍堂木糖醇燕麦桃酥。 嗯， 咱们都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桃酥也算是一种甜品哈， 当然了， 对， 嗯， 是一种甜口的零食哈。那以前的桃酥是糖和油都是很多的，那现在呢，这个我们在里面加入了山药，加入了苦荞，加入了燕麦，再用木糖醇代替这个以前的这个让我们发胖的糖，是吧？ 嗯，所以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会讲究这个健康饮食，所以很多人，如果你正常的这个蔗糖摄取过多的话，对于皮肤啊，对于身体啊，对于整个的新陈代谢，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啊，咱们今天是完全不用蔗糖的，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取而代之的是用木糖醇来代替，它是很安全的。所以啊，比如说它的热量很低，而且它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甜而不腻啊。 没错，哎，这就是好事了哈。咱们平时说吃零食不敢吃，痛点在哪里啊？痛点是怕胖，对吧？那今天给您把之前的这个糖啊变成了木糖醇，那甜度高，热量低啊，特别适于说怕胖的、不敢吃糖的这个听众朋友来去购买食用啊。而且呢，关键的是说，我们说吃好吃啊是很重要的，但是重要的还是吃的安全，是吧？ 当然了，我们今天给各位做到的就是没有了色素啊，没有防腐剂。大家收到我们的产品之后，其实可以看一下整个的配料表啊，像思思说的山药、苦荞、燕麦、黑芝麻之外啊，其他的一些防腐剂的东西我们是完全看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的安全和健康，而且你吃到嘴里它是大程度的去还原整个食物本来的这个味道，所以咱们吃的也很放心啊。 嗯，没错，吃的放心，吃的安全是重要的哈。那我们平时啊，大家肯定也吃桃酥啊，有的桃酥啊，我觉得要么就是齁甜啊，就太甜了，要么呢就是太硬了，干硬啊。咱们这一款有没有解决桃酥在这个口感问题上的痛点 啊？首先大家听这名字桃酥，桃酥咱最起码咱咬下去吃下去咱得有酥的这个感觉吧。 嗯， 所以啊，咱们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酥脆啊，所以叔叔阿姨，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咱们来吃是完全都没问题的。而且呢，你吃到嘴里边第一口酥之后，后面接踵而来的就是浓浓的这个蛋香，然后混合着这个山药还有燕麦的这个香气，所以整个的口感在你的口腔当中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啊。而且这个桃酥，因为平时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吃，它真的是越嚼越香啊，非常非常好吃。而且那个木糖醇它真的不是齁甜的感觉，你会觉得有淡淡的那个燕麦的香味儿，然后包括那个山药的香味儿都在里面， 特别好吃，而且吃的特别多。比如说哈，今天我早饭没吃，我配着豆浆也好，配着牛奶也好，它完全不会有腻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所以作为早餐和这个休闲的零食，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选择啊。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啊，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好配料啊，而且呢是无蔗糖，是用的是麦芽糖醇，然后是安全的无色素无防腐剂的，以及是又酥啊又清甜的这么一款桃酥啊，宝珍糖木糖醇燕麦桃酥。今天呢给您是带来两个味道，一个是铁棍山药的燕麦桃酥，给您带来五盒啊，一个是苦荞燕麦桃酥，也是给您带来五盒，这一共十盒啊，每盒都是足量的500克，就是一斤，十斤的桃酥啊，这个想想拎起来都挺沉的，挺有分量的啊。但是今天啊，价格就是199元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咱们这个桃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咱不是油炸的。 没错啊，现在大家一听桃酥，有的时候你去这个甜品店或者蛋糕店你去买，你会觉得哎呦吃完有负担，对吧？因为它是糖油混合物。今天我们做到真正无蔗糖用木糖醇来代替的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全部做到非油炸，所以做到低油低脂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啊，手工来给各位做到烘烤，所以你不会觉得吃起来特别的油腻，它是很健康的。而且啊，放更少的油的同时呢，大家会觉得桃酥是更加的酥脆，入口它就有点那个入口即化的感觉，沙甜而且细腻还不油。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是比较偏向健康饮食的这些朋友，今天选择我们这款桃酥是真的非常好的选择啊。 是的，当今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还是挺快的啊，就是吃饭的时间一直在被压缩。 对，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正餐我们就已经吃的比较随便了，可能吃个工作餐随便叫个外卖什么的，累了不想自己做了等等啊，所以说放更少的油啊才是健康的体现。这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油炸的口感就是香嘛，人嘛就是摄入这样的脂肪的时候就是容易获得快感，但是啊，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一点点的口腹之快啊，更重要的是说要健康。所以说有一款少油的啊，入口就化的，沙甜细腻的，不油的，能当早餐的，能当零食的，这么一款桃酥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您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配个牛奶豆浆啊，对吧？或者说啊，您就平时单位里放一盒啊，到了这个比如说如果说上早班啊，没时间在地铁上也不方便吃这个饭的话啊，咱也别去路边小摊买了啊，这带一包牛奶，对吧？然后在这个单位找这个10分钟的时间吃两个桃酥啊，就有这个牛奶，这也很惬意啊，也很营养啊。关键的是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桃酥啊，我觉得特别要给大家提醒的是，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199元十盒啊，这十盒不是小盒啊，是每盒500克，就是10斤呢、 没错、大家想一想，十盒的话，咱们算下来199块钱一盒，才合到10几块钱左右。咱们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奶茶，你买一个面包，可能都要10几块钱了。咱们这一盒，而且500克是1斤呢，这样的一个重量，而且里面都是独立式的包装的，然后咱们随时吃起来，放在办公室